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me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乌鸦人要乐上，乐舞玩家。 我哋呢啲鍾意打機嘅呢，有時候真係可以避得過，盡量都係唔想將遊戲同埋政治就混為一談，但係似乎呢有時候好難避免啊。 唔係，因為係其實唔好關啲玩家事嘅，好多時候覺得係某啲嘅即係政府或者某啲即係話事人咁，始終有某啲國家嘅規矩呢，即係講到白啲啦，大陸嘅規矩呢係我哋即係一般人唔係太容易理解嘅，亦都有啲嘅禁忌呢，原來我哋都係唔覺意呢就會犯咗。不過今次似乎中招呢，反而係國內自己嘅一啲玩家。 係因為早排呢，咁我就即係喺一啲嘅遊戲群組入面就收到一啲相啦，咁就好好笑嘅。因為大家知有一款遊戲叫 Overwatch， 喺大陸都幾火紅下嘅。 大陸叫做守望先鋒，咁香港都叫鬥神特工啦。 係咁都幾多玩家玩嘅。咁最近呢就出現咗一啲嘅狀況，咁就話說呢，就有人在游戏之中呢就是故意放钓鱼陷阱。我初初我都不好知道是什么来的，但是后来一看件事情呢就知道清楚了。咁就是话说呢，在游戏的时候呢，咁就有些玩家就问，即、就是身边的其他玩家啦，就问究竟跳跳虎的朋友是哪个啊之类的这一些问题。咁如果玩家不觉意答了小红维尼的话呢， 等等， 咁个账户咧就会即刻被冻结，即系直头系锁账咁滞啊！咁我见到有一部分嘅玩家啦，就喺网上面即刻就求助啦，话诶、哎、我唔小心中咗钓鱼陷阱啊，搭咗小红为你啊！其实我都唔知咩事，因为有部分玩家佢哋声称咧，基本上都唔明点解小红为你会被封账，即系佢哋唔知道小红为你嗱。咁如果大家有了解时事嘅话，就知道啦，小红为你系因为被讲话影射。習近平嘛， 因为同奥巴马嗰张相 系啦，咁跟住咧就因为佢哋唔知道，总之搭咗小红维尼咧，咁呢一个字眼咧成为咗游戏嘅敏感字眼。如果大家玩过有一啲嘅游戏咧，都系噶嘛，佢为咗避免大家引起一啲嘅种族歧视啊，或者言语纷争咧，咁佢哋就会通常咧就系将嗰啲嘅字眼咧就系会瞄咗嚟 ban 咗嘅， 即系等于如果你食鸡先算啦，因为无端讲粗口咧，佢都系会交叉交叉咁样嘅。 咁但系喺Watch 入边咧就更加严重啊吓，咁直头系会即系将你嘅账户封锁啊冻结，咁跟住咧你就见到好好笑啦，因为咧喺个客服嗰度咧系有好多嘅玩家就同呢一个嘅客服反映就话，哎呀我唔觉意搭咗呢个小红为你啊封账，其实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可唔可以解锁啊？咁有啲甚至乎反映就话，我都唔系搭小红为你，我就系讲跳跳虎啫， 都唔得， 都领嘢。咁呢一个现象就令到成件事变得好好笑咯，系。 是啊，不过都真係几惨㗎，即係你諗下，有时你打机咁，有时无端端有啲人抌个问题出嚟，咁你諗住倾下偈吹下水啫，咁你咪即刻用你嘅反应，用你嘅本能就去答囉，你点知喔、哦、原来呢个系一个陷阱嚟，呢个就所谓钓鱼陷阱啊，都几明显系有啲人系特登㗎啦，如果唔系就唔会喺呢一个内地嘅即係都玩到个游戏嘅讨论区里面或者聊天室里面呢，就问啲咁嘅问题博人哋去答一啲咦会唔会被 ban 嘅暗语呢，咁样。咁所以如果嚟紧你玩紧呢啲类似游戏，而又有喺内地嘅 server 玩嘅话咧，咁你自己小心啦 吓， 因为有时啲问题咧，我觉得你都系唔好答好啲啊。你唔知对方系觉得边个系敏感词，因为你可能唔知嘅自己都，即系譬如呢位玩家佢自己都喺自己嘅微博度话，喂，咁你问我，我咪答咯。咁原来佢都之后咧，我唔知讲真定讲假啦。如果当系真嘅话咧，佢就话佢百度之后咧，先至知道哦，原来小红为你咧系咩意思，咁所以咧就知道点解被 ban 啊咁。咁所以咧呢、這个都系我谂，如果对于好多即系全心谂住 玩即係遊戲打機嘅朋友呢，真係幾容易中嘅一個陷阱，大家小心小心啊。 但我覺得其實喺今次嘅事件上面呢，遊戲商都好有問題，因為今次嘅遊戲商呢就係呢一個暴雪啦嘛。今次呢即係出現一個咁嘅狀況呢，大家都見到係咩呢，就係佢哋首先呢見到一啲所謂投訴呢，佢哋會選擇移除嘅，咁而佢哋亦都冇一個好正面嘅回應啊！究竟點解係出現一啲咁嘅現況嘅時候，佢哋會有一啲相應嘅處理啊？又或者嚟緊會打算係點做啊？咁某程度嚟講，我覺得即係作為遊戲商啊，咁佢係咪應該要本身捍衞翻嗰個遊戲嘅價值咧？咁同埋再者跳翻出嚟啦，而家大家就成日都批評話，而家呢一個係現代文字獄啊嘛。咁嗱，坦白講，你問我小熊維尼本身呢一個卡通人物，我覺得係好正面啦。 當然啦， 就算我 even 攞嚟啊，當係影射另外某一啲嘅人啦，咁但係嗰個背後係唔係一個嘅嘲諷啊？又或者係唔係一個嘅羞辱咧？喂，講真，小熊維尼喺全球係好多人愛戴嘅一個卡通人物嚟嘅，即係我覺得會唔會大家嘅反應顯示更加係一啲此地無銀咧？聽嗰個人對號入座，或者一啲相關單位佢哋嘅反應過激，令到以致好似一啲嘅對號入座嘅回應咧咁。 冇辦法啦，呢個因為內地有自己特別嘅一套規矩啦，咁佢自己有一啲佢哋覺得唔應該出現嘅字詞，或者佢哋一啲覺得唔應該出現嘅事情嘅時候咧，咁佢哋自然會用翻佢哋嘅方法去做。咁佢覺得一了百了 ban 咗咪最好咯，因為佢哋不嬲都係咁樣噶啦。咁所以當你去到玩遊戲都要搞成咁嘅時候，我就覺得根本上係都唔係遊戲商可以控制到，因為有時可能係政府落咗order，喂呢批嘅字都唔用得嘅時候咧，咁你嗰個一過濾咁就冇辦法啦。咁你唯有就即係所謂我直接啲講句就係各處鄉村各處例咯。你即係要玩咧，咁啊自己都係嗰句啦，小心啲啦。 不過嗱，如果講到話真係遭受呢個大陸禁忌遭殃嘅遊戲咧，就唔係淨係得呢一款 Overwatch。 係當然。 咁另外一款咧，其實之前都幾火紅嘅台灣製造出嚟嘅一款驚慄遊戲咧，叫做《還原》，估唔到都遭殃。咁先讲下呢一款叫做还愿嘅游戏啊，还系上环嘅还，愿系愿望个愿。咁咧就系讲一个发生喺80年代嘅故事嚟嘅， 87年好似 系。咁佢呢一款游戏咧就系以第一新视点进行嘅游戏啊，吓个气氛营造，坦白讲咧系得人惊嘅。因为你都知啦，我哋本身东方人啊，有时候讲到一啲灵异鬼怪啊，系特别阴森恐怖噶嘛。哪怕你系穿过一啲咧，可能好破旧嘅旧宅啊，又或者可能你见到一啲我哋传统啊，可能即系纸扎公仔啊、拜神啊、神坛啊、符啊嗰啲，你好自然就营造到嗰种嘅气氛出嚟噶啦。咁嗱，今次呢一款嘅还原咧，点解话佢都遭殃？就是头先我哋讲啦，当中有一啲嘅符咒啊，咁啊出现啦，咁嗱。其中一款嘅符咒咧，就話説啊，喺嗰個嘅遊戲其中一個場景入邊出現咧，竟然有啲眼利嘅玩家。嗱，其實我估都應該係行內人噶啦，因為一般嚟講，我真係就算你問我睇翻嗰張圖咧，我都睇唔出。咁佢話嗰張符嗰度咧，基本上就見到，因為大家知道通常嗰啲符咧。咪有嗰啲算文啊，用嗰啲朱砂红字咧写翻出嚟， 基本上你系未必睇得明佢写咩。 睇唔明嘅，通常系鬼画符啊嘛，成日就话。咁但系咧，就竟然有啲眼利嘅网民啦，或者系玩家啦，就见到喺嗰个符上面咧，嗰啲红字写住小熊维尼习近平， 系啦，又嚟啦， 系啦。咁跟住呢就当然啦吓，就引嚟好大嘅反应回响啦。咁而呢一个举动呢，甚至乎係导致到呢一款叫做还愿嘅游戏呢下架。 冇错。 咁而家呢就变到呢有啲人想玩都玩唔到添咁样嘅。咁关于呢一款游戏呢，真係有好多嘢值得探讨，转头返嚟我哋继续讲下。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休息前咧就讲起台湾最近推出嘅一款叫做灵异恐怖游戏啦，咁就叫做还愿啦。咁嗱，的确呢一款游戏一出嘅时候咧， 好受玩家欢迎，因为你见到咧喺 YouTube 啊，好多嘅游戏玩家、实况主啊，都纷纷就系同大家一齐去玩呢一款游戏啊。咁估唔到游戏推出冇耐啫，就遭逢到话就系话俾人哋讲话，喂喺入边系咪嘲讽呢个习近平啊？咁 系， 咁就而家游戏就直头下架，据闻咧，甚至乎游戏公司咧都走出嚟致歉添咁样样嘅， 系就话即系有啲漏洞咁样啦。其实唔止话即系见到习近平个小熊维尼呢几个字嘅，咁甚至乎咧佢啲符咒旁边咧有啲发音咧，咁就即系谐音就好似用国语读系你妈白痴咁样嘅，咁所以有啲人就拼埋就话喂咁你即系话习近平小熊维尼你阿妈白痴咁样啦，即系呢个系即系一啲即系演绎出嚟嘅说法啦， 有啲系解读 系啦。咁啊，当然呢个嘅截图咧抌咗上去网之后咧，就即系大陆嗰边都睇到啦。咁啲大陆嘅网民咧，咁啊开始去研究呢只游戏啦。啊，又真系俾佢哋揾到一啲咧，俾佢言之。好似有物嘅嘢，例如乜嘢呢，因为呢游戏里面有讲到一啲邪教㗎嘛。咁里面有个邪教组织呢叫做六心会咁样。咁里面个会长叫做六公明。咁如果你用一个普通话或者国语读呢，咁就变咗六公明咁样啦。咁好似讲讲系变咗六公民咁样啦。咁啲人就话咁你即系话系中国大陆公民啦咁样。咁即系话我哋邪教啦咁样。呢个又系其中一个解读啦。咁所以呢好多人就话哎佢根本都侮辱国家领导人啊，侮辱中国人啊等等。等咁佢哋最鍾意呢啲㗎啦。咁所以呢咁即刻呢就要又话抵制呢台独游戏啊，又话滚出大陆啊，甚至乎叫 Steam， 因为呢隻 game 喺 Steam 度买㗎嘛，可以即係要退款咁样。咁所以当时呢好多感觉即係大陆玩家自己就觉得呢，我好似俾人呃咗玩呢个呢係笑自己国家嘅人，笑国家领导人嘅一个游戏咁样啊。 但係我又觉得大家真係会唔会太过上纲上线 呢？少少就难免㗎。 係啦，因为嗱，正如头先阿生有讲过啦，例如话六公明啊，咁就有一啲国内嘅朋友佢就话话呢个名字如果用国语去读嘅话呢，个音读出嚟呢就好似係六公民。啊、意思是咪指呢个大陆公民呢？咁因为陆公明头先我哋讲过，就系佢系一个邪教团体嘅领袖嘅一个名字嚟㗎嘛。咁直接就系影射一班嘅邪教团体系唔系大陆嘅公民咁解呀、啊、咁。咁但系呢有一啲嘅台湾朋友呢都有讲喎、哦。佢话啦陆公明呢个名字呢其实如果用台语去读嘅话呢，读出嚟系叫做陆光明。即系咧一条道路光明咁嘅意思。咁如果你真系从一个完全唔同嘅角度去解读呢个名字嘅话，系两个截然不同嘅意思。咁点解我头先讲就系话有时候大家即系可能去解读啊，可能呢一啲啊制作团队佢哋嘅心意会唔会过分解读咗呢？因为好似例如话喺国内啊，打从呢一个嘅事件之后咧，有啲人又揾到啦，例如话个女主角咧啊，小妹妹个名咧叫做美心。咁美心咧系。是不是意思指就是一颗向往美国的心啊咁嗱，但是呢有一些台湾的朋友又说了，如果美心用台语去读的话呢，读出来呢就是似迷信咁解。又是啦，如果你说真的要同头先我哋解读啊，一颗向往美国的心又是完全两个截然不同的意思。咁所以呢有些位置我真的觉得呢是无需要太过分咁样去解读嘅。唯一呢真的冇得去讲嘅就是咩呢，咁有些人就说我抄到嗰张符出嚟，咁佢睇到嗰啲说文咧，真系写住小熊维尼、习近平咁。游戏嘅创作团队咧，亦都系为呢一件事咧，就系、是、已经道歉啦。因为喺做测试嘅时候咧，咁就可能即系整咗张咁嘅符出嚟，咁但系到后尾开始正式去俾大家下载嚟玩嘅时候咧，又冇去做到任何改动咁。咁佢哋又为呢一件事去做致歉嘅。咁但系坦白讲，以往真系有唔少嘅游戏啊，都。曾经试过攞一啲嘅政治人物啊，咁都攞嚟玩㗎啦。呢啲游戏无论系即系中国内外啊，都试过有创作㗎。咁我唔系话咁就因为咁样呢就可以合理化任何人都可以俾人攞嚟捉弄。咁但系有时候我又觉得作为一款游戏，大家系咪可以将政治同埋游戏本身嗰一个嘅本意系分返开啲啲呢咁。嗱，我觉得最惨嘅地方就系咩呢，最惨嘅地方呢就係、是、莫过于有部分人其实根本就唔係好介意，亦都唔係好留意 究竟入面你哋讲嗰啲嘢系唔系牵涉政治？ 甚至乎，我相信有好多大陆玩家咧，系唔想理嘅， 系 佢纯粹真系想打机嘅啫。 系啦，咁而出现一个状况就系，因为你嘅动作咧，令到成件事升华，咁啊变到本身嗱，坦白讲，你话你做一啲嘅举动，你系想打压，你系想禁止大家去知道呢一件事情，但系。而家互联网发达嘅年代，你点有可能系冚得到啊？系咪先？咁自然而然，大家都会照样走去搜寻噶啦。就算你话而家呢一款游戏，哇 ，Steam 平台我 download 唔到啫。咁、但系等于系唔系大家冇途径去玩呢一款游戏呢？ 其实绝对唔会，因为你用好容易网上 Google， 你要搵系一定搵到嘅。 冇错啦，咁嗱。咁变咗就係咩呢？变咗就係原本你原意係想去禁制呢一款游戏俾大家接触，但最后尾可能弄巧反拙。咁再加上嘅就係呢一款游戏坦白讲佢係有心制作嘅。 冇错。 有好多人呢佢哋玩呢一款游戏本身就唔係从一个政治考量角度去睇。即係唔会有人为咗就係话我就睇下你呢款游戏入面有几多嘢係即係嘲弄中国人又好啊，侮辱我哋国家主席又好啊，就係、为咗要揭示而去玩呢款游戏系唔会嘅、有好多嘅玩家佢哋去玩就因为首先呢一款游戏佢嗰个故事系相当之有趣味，本身就佢个评分咧系相当之高嘅。我记得曾经系喺网上面咧，大家俾佢有 9.4 嘅评分嘅。同时之间呢一款游戏咧，亦都喺呢一个80年代嘅时候咧，系即系反映咗好多当时咧台湾人佢哋嘅生活文化。即系我甚至乎听有一啲嘅台湾玩家讲啊，佢哋可能即系就系七八十后啦，正正就系成长于嗰个年代，即系佢睇翻游戏入边显示出嚟嘅一啲嘅旧嘅台湾事物，佢哋好有共鸣感嘅。基本上佢哋玩呢一款游戏都可以话系重拾翻自己曾经失落过嘅一啲嘅回忆嚟噶嘛，系重拾翻噶嘛。咁而家你就即系强制地就将呢一款游戏咧就即系下架，即系基本上真系想从正常途径去下载呢一款游戏嘅人咧，唔系净系讲紧中国，系讲紧周围都唔能够下载得到，咁啊非常之可惜咯，真系。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有时咧都听一啲即系搞 show 或者搞一啲 function 嘅人都话，哎好惊咧喺嗰个即系场地或者做紧个发布嘅时候咧有啲咩特别嘅事情发生，令到大家个焦点模糊咗，咁、就反而令到本身件事冇人理，去咗一啲侧边嘅事情上边。即系其实咧今次呢一个嘅还愿事件都系咁样嘅，即系本身只游戏咧好老实，其实即系做得相当唔错嘅，即系都做得即系相当有心嘅。咁但系因为一啲可能政治嘅问题啊。新闻嘅问题就令到大家咧，好似仿佛咧系变咗集中讨论喺嗰一啲嘅事情上边、而令到游戏本身咧就即系稍微咧系即系嗰个焦点系模糊咗嘅。咁但系本身咧，的确呢只游戏咧，即系当然如果你玩开一啲次世代游戏机屋企，即系画面好靓，譬如 PS4 啊、Pro 啊嗰啲嘅游戏嚟讲咧，嗱对比上咧，的确个画面可能有多少即系你会觉得，好似唔系最靓咁样。咁但系你话纯粹用一个即系本土台湾人自己去整一只游戏嘅角度嚟讲咧，呢只咧我谂其实台湾人咧应该系相当中意嘅。正如你头先即系新闻前所讲啦，咁啊，你因为之前咧都知道，讲紧1980年代台湾嘅背景啊嘛，咁所以对一啲咧系我哋可能带我哋少少嘅一啲朋友嘅嗰啲台湾成长嘅朋友嚟讲咧，其实系充满佢哋儿时嘅回忆，甚至乎咧我见到有啲网友咧系影佢哋屋企自己嗰啲相啊，原来还原里边啊嗰啲嘅场景。例如喂，点解我屋企度门同幻院嗰度大门系一样嘅咧？点解我厕所个摆设同佢完全一模一样嘅咧？我啲瓷砖又完全一模一样嘅咧？点解咧？因为人哋真系做咗相当多嘅考究去回忆翻啊，我以前细个屋企系点样咧？又或者以前啊，即系上一代台湾嘅屋企系点样嘅咧？咁所以嗰啲取材咧，其实相当有心啊。 系咁啊，呢一款嘅游戏就先讲下啦。头先我哋有讲过就系一款嘅即系嗰啲恐怖啊、灵幻啊嘅游戏。游戏嚟嘅，咁如果大家以往有玩过一啲惊栗游戏咧，就系、是、例如话 Outlast 啊，例如话Resident Evil 啊，即系旧版嗰啲啊，又或者系Silent Hill 呢一类咧，还原咧喺嗰个嘅气氛营造上面咧。 是恐怖的、 嗯、 但是你说是不是那么 intense 啊，即是不是有东西追住你啊，令到你全时间都很紧张啊， 不是的、 他不是的，因为他出色的地方就是在于他的劇情是相当之浓厚、 嗯 啊、虽然他有时候有些位置呢是驚嘅，例如話其中一個位置我可以講俾大家知咩咧？因為佢大部分時間咧就係講佢穿梭於喺一個即係好破舊嘅 大廈裏面， 大廈裏面啦。咁即係會出入一個嘅好古舊嘅舊宅啊。咁、 嗯、 當中你行過嗰啲嘅走廊咧，好似即係啲燈膽啊、啲光管啊壞嘅，成日閃嚟閃去啊。咁其中一個位咧就係、是、當佢喺呢條走廊度行嘅時候咧，好迷幻嘅。忽然之間咧，你發現咧點解條走廊？好似行极都冇尽头，黑晒嘅咧，咁似乎嗰个位咧就意味住你系要掉头噶啦。咁、 嗯、 当你一掉头嘅时候咧，你就发现喺你背后原本系白色嘅光管变咗红色，红色光照住底下咧，竟然有一个小妹妹企咗喺度。 系啦， 咁嗱嗰个位你就开始担心啦。咁我究竟？行唔行过去个小妹妹嗰度，即係佢有啲嘅电影元素，就係大家以往如果有睇过啲惊悚片都系㗎嘛。前面冇嘢嘅，忽然间一拧住面就有嘢吓你咁样嘛。咁佢入面都有渗入呢一啲嘅元素。但係呢一个嘅还愿嘅故事呢，我觉得佢最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嗰个故事嘅追寒性。因为当你呢、穿梭于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呢，你系会收集到好多一啲所谓嘅资料补充嘅文件。 嗯、物品啦、啊、同埋。 或者呢个物品系啦。咁呢嗰啲物品呢就系话俾你知一家人嘅故事。嗱咁呢一个叫还愿嘅故仔呢，就系发生于喺80年代啊嘅一家人入面。咁爸爸呢就是一个嘅编剧 作家啦，或者 系啦，作家编剧作家嚟嘅。咁但系大家都知道80年代咧，咁啊啱呢一个嘅台湾都可以话开放啦。 系啊， 咁亦都开始大家哦会睇多啲唔同嘅综艺节目啊，大家都会追求娱乐啊。咁所以咧呢一位嘅即系作家，佢写出嚟嘅故事比较偏向文学性多啲嘅。 系 当时佢嘅创作咧，唔算话系太多人喜爱。咁佢写出嚟嘅剧本咧，亦都冇人愿意去拍啊。 系啦，所以佢系一个即系少少屋企上边个地位麻麻地嘅一个男人， 系啦。 咁但系本身又有啲大男人， 系咁嗱。而咧佢嘅太太咧就系一位嘅歌星， 系啦， 亦都系即系曾经咧非常之红嘅一位歌星， 收咗山啦叫做。 系咁，但系就因为当佢呢一个事业咧正值呢一个红日啊东升嘅时候咧，就即系邂逅上呢一位嘅 作家， 咁所以佢哋两个就喺埋一齐啦。咁而喺嗰个年代咧，台湾。翻嘅即系婚姻都系比较传统一啲嘅，结婚之后咧，男嘅主外，女嘅就主内。咁而呢一位嘅太太咧，咁亦都好愿意地咧，就系为咗做一个嘅系啊主妇。咁所以咧，佢就愿意放弃自己嘅事业。但系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亦都系关乎到台湾嘅传统啊吓。嗰、那个年代嘅男人可能真係比较顾面子啊，佢哋都必须要系大挥金钱嚟话搞自己嘅婚礼个铺张啊，又或者系要勉强自己即係作出一啲好多不必要嘅开支啊、就系俾周围嘅人觉得我哋自己嘅生活啊，我哋婚姻系好美满啊咁。所以呢当呢一个嘅太太呢佢舍弃咗自己工作之后啦，咁佢做咗主妇啦，全职主妇啦，咁就收入呢就完完全全落咗喺自己嘅丈夫身上啦。咁亦都开始嘅生活呢变得好拮据。咁但係唔紧要嘅，两口子嘅生活呢都係开心嘅。直至到呢当佢哋两个有小朋友啦，咁佢哋係生咗个女啦。咁嗱嗰陣时候呢嘅开始屋企呢就变得越嚟越困难啦。而呢个故仔呢就开始讲啦，当呢一个嘅丈夫佢一路嘅收入呢都係咁拮据，而有嘅时候佢为咗一啲所谓自己嘅面子呀，佢作一啲不必要嘅洗费，太太对佢有诸多嘅不满㗎啦。咁而因为呢个先生呢佢就亦都系面子嘅缘由啦，对于即係你一个女人你明啲乜嘢啫，咁就终日呢就係家重屋弊嘅。 係甚至乎个嘛即係个老婆啦有讲过不如我复出唱歌好唔好 呀， 咁又系因为面子嘅问题啦，梗唔得啦，点可以因为个女人出去唱歌我屋企做咩呀咁样。咁同埋呢其实个女都系好关键嘅角色嚟，因为成个故仔某程度上就系讲紧个女到底发生咩事。 冇错，系啦，大家就喺睇翻究竟个女究竟发生咩事咧？咁当然喺一个咁样样压迫嘅家庭状态之下成长嘅话，个女都当然系唔好受啦。而嗱呢一个女咧，其实系生性亦都好聪明伶俐嘅，因为佢讲佢无论喺学校原本嘅成绩啊，即系全班考第一啊，咁亦都遗传自妈妈嘅天赋， 唱歌 唱歌好叻嘅。咁喺嗰个年代咧，咁即系 即係你要揾錢嘅話咧，其中即係因為頭先我哋講過啦，正值一個嘅開放嘅年代啊，大家都會追求一啲嘅娛樂啊，咁所以咧喺影藝嘅娛樂事業發展嗰方面咧，都係開始蓬勃嘅。 係啦， 呢一個嘅爸爸見到自己嘅女喺唱歌有啲天分咧，於是乎就立心就栽培佢，希望喺歌唱嗰方面咧有成長，就甚至乎咧希望可以捧佢成為一代嘅童星。 所以就去咗參加嗰啲選秀節目。 冇錯啦，而呢個女咧其實亦都好怪嘅。真即係佢亦都好希望即係爸爸媽媽可以開心，咁佢自己亦都本身喜歡唱歌，所以就好樂意好願意去做啦。咁但係小朋友承受嘅壓力有幾大，大家真係好難想像得到。尤其是當爸爸開始慢慢入魔扭曲一般呢，就係、是、為咗栽培呢個女仔要成為一代童星。咁有好多曾經嘅承諾呢亦都破壞，亦都有好多不必要嘅壓力強加諸於喺佢嘅身上，甚至乎為咗小朋友為咗屋企爸爸媽媽日以繼夜咁樣嘅吵交，導致到呢一個小朋友開始身體出現一啲嘅狀況啦。 甚至乎真係要搵一啲醫嘅方法啦。 係咁嗱，而最觸動到佢嘅就係咩呢，呢一個嘅故事就係講呢一個嘅女仔後尾就出現咗身體上面一啲嘅毛病啊。咁但係最奇怪嘅地方就係爸爸媽媽帶佢去醫院嗰度醫啦，但醫生就驗唔出，唔係例如話你話佢肺有事，驗過肺又冇嘢喎，咁啊驗血又冇事喎，咁最後尾推論出就係咩咧？呢、這、一個小妹妹可能佢身體出現狀況咧，係精神層面上面導致而成嘅。 係啦，咁嗱聽到精神有問題咧，個爸爸嘅面子又出現啦。其實佢接受唔到個女有呢方面嘅問題。 嗱， 講緊唔係精神病嘅，其實因為喺台灣，我有睇一個直播，就係、是、話說係一位叫陳其邁嘅政府人員特登玩翻呢隻遊戲。佢哋喺下面有不斷解説，就其實台灣當時比較籠統，就將所有可能有係關於心理或者腦入邊嘅毛病咧，就概括成為變精神病。但可能個小朋友係有焦慮症唔頂，可能係有一啲亞視保加啊、過度活躍嗰啲又唔頂，咁嗰啲其實唔關精神病事噶嘛。咁但係咧，偏偏就嗰陣時可能比較即係未完全開放啦，冇而家咁開放啦，都仲係有啲保守比較傳統啦，咁就覺得喂呢種咪精神病咯，咁咪即係有啲問題咯，咁一引申出嚟啦，咁我爸就覺得哇，咁我點能夠接受我個女有精神病咧？咁所以就變咗一個鬱結喺度咧，就成為咗佢一個咧係更加再一步入魔嘅一個問題啦。 係啊，咁之後呢一款遊戲嘅故事發展如何咧？嗱，轉頭翻嚟我哋可以講多少少嘅，又唔會劇透太多，大家可以放心啊。 转头翻嚟继续。乌鸦人杨乐生，乐活玩家。 好，咁今晚咧就讲起还原呢一款嘅游戏啦。头先我哋又讲咗，即系无论喺个游戏嗰个嘅资料搜集啊，即系重现翻当年嘅时代背景啊，又或者喺故事嗰个嘅层面上面去叙述咧，亦都系相当之有心思嘅。咁头先就系讲到一个原本系聪明伶俐啊、讨人欢喜嘅小妹妹，咁就因为爸爸嘅一啲嘅执着，咁亦都系因为家庭嘅不和谐，开始就身体出现一啲嘅状况。咁最后尾呢爸爸接受唔到啦，就係、是、医生竟然话係自己嘅小朋友精神问题导致身体出现状况，佢就直头諗係有精神病添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呢，佢就决定放弃咗，唔再去相信科学嘅医疗方式啦，佢去尝试寻找其他啲可以医到自己嘅女嘅方法。 例如一啲比较迷信嘅方法啦。 係啦，就係、是、宗教啦。咁呢一个亦都系反映到呢當時啊，台灣嘅一啲嘅即係宗教信仰啊，佢哋即係喺呢個坊間啊、民間啊，都有唔少信奉好多形形色色唔同嘅神噶嘛。 特別係民間層面啊，好多唔同類型，即係要還，其實還願就係還神啦，有少少，即係好多就係一啲咁樣嘅民間宗教啦。 咁所以咧，入邊就亦都牽涉到咧，即係呢一個爸爸為咗依個女，跟住開始咧就係即係用一啲所謂宗教嘅儀式咧去嘗試。去醫佢啦，嗱咁故仔咧，我哋就讲到呢一度， 差唔多 就是咁样。总之就是你要喺个爸爸嘅角度出发去查探翻成件事到底发生咩事咁。 系啦，咁当然即系个古仔其实睇到最后尾嘅时候咧，都有点而唏嘘嘅。嗱，所以如果你听到我哋大概讲完个故事之后咧，你会发现咦，佢系咪完完全全纯粹一只嘅即系惊栗游戏啊？纯粹去吓你，又或者可能喺个画面啊、故事上面提供你观能刺激咧？呢一方面佢有，但系唔算话好强烈之余咧，喺个故事最看性咧，系反而令到呢一个游戏更加有一啲嘅特色嘅。我个人认为就 系 咁。咁相比起你话其他一啲嘅游戏，即系一啲嘅恐怖游戏啦，我更加中意嘅就系咩呢？就系因为佢入边真系有讲到好多关于嗰个年代一啲嘅台湾嘅文化。咁而嗰啲嘅文化亦都真系有啲根据嘅。因为头先例如话我哋讲过嗰一个嘅宗教啦，嗰个爸爸佢尝试就系用即系嗰个宗教嘅仪式去救自己嘅女。其实咧佢嗰个嘅宗教咧就系从呢一个嘅观落音借镜。咁观落音咧对于我哋香港嘅朋友嚟讲都可能比较陌生少少。咁佢就系一种嘅道家法术。咁相传咧就系传自呢一个嘅道教太上道祖啊。咁佢哋就系相信有呢一个嘅三魂七魄啦。咁而佢哋咧亦都系话会用其中嘅一个魂魄咧，就系去灵界咧，就系进行观看去探索嘅。咁所以咧喺呢款游戏入边咧，就系话当嗰个爸爸佢为咗依个女啊嘛，咁佢咪要系进行一个嘅观落音嘅仪式。咁佢哋因为系用魂魄去进行一个观察同埋探索，而唔系用眼睛嘅，所以点解我哋就要用一块布咧去蒙住双眼就系咁解。咁不过咧嗱，有传就系话咧呢个观落音咧佢嘅成数咧就唔高嘅。咁有一啲即系道教嘅高人啦，曾经就讲过就系话喺100个嘅即系信徒入边咧，唔够5个人咧系能够成功观落音噶。咁曾经咧都听讲过咧话有一啲老一辈嘅台湾艺人啊，咁就因为佢有亲人呢就是离世啦，咁佢就好挂住呢个亲人，就用好多好多好多钱呢去云全台湾可以观落音嘅庙宇嗰度呢，希望可以去见呢一个离世嘅亲人，见多佢一面。咁但係好可惜啊，最后尾都唔成功嘅。咁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几有趣嘅一个台湾嘅即係佢哋嘅信仰文化考究啦。咁除此以外呢，喺呢一个嘅作品入面呢都见到头先我哋有提过，就係个爸爸呢一心就係想栽培阿女呢就是成为童星嘛。咁当时呢佢哋即係如果要个女呢出名嘅话呢就要上一个嘅综艺节目。咁喺呢个游戏入面呢嗰、那个综艺节目呢就叫做七彩星舞台。咁其实七彩星舞台当然喺台湾就冇咁嘅节目啦，但係亦都系有一个节目俾佢参考嘅，嗰、那个就系叫做五灯奖啦。咁五灯奖呢其实就系台湾第一个歌唱节目嚟㗎啦。咁亦都系有史以嚟呢最长寿嘅一个节目啊，就系、是、由1965年去到1998年啊，历时33年。咁喺呢个作品入面你都见到嘅，因为佢好有心思地咧，就系揾翻一啲人咧去演翻一啲嘅片段。嗱，咁呢啲人咧，某程度咧都系有参考嘅。佢哋参考嘅原型喺边度咧？例如话喺入边有一对嘅男子组合啦，其实就参考好似当年嘅邱客李林。咁而喺游戏入面呢出现嘅第二位一个小女生呢，咁就係当年嘅张惠妹啦。咁其实喺呢一个嘅五彩灯嘅节目入面呢都曾经出过几多嘅即係著名艺人啦。咁张惠妹头先讲过啦，除此以外呢即係台湾嘅都可以话係殿堂级嘅主持人物啦，吴宗宪呢亦都係由呢个五彩灯走出嚟嘅。咁因为喺当时嚟讲呢，五彩灯如果你能够完全过关嘅话呢，个奖金都相当之和美㗎，可以攞到50,000台币。嗱，50,000台币系几多咧？系如果以当时嚟讲啊吓，系可以话一个打工仔半年嘅收入。咁我觉得从一个游戏入边咧，去探索翻一啲啊台湾嗰个年代啊，佢哋嘅一啲文化上面嘅嘢，或者佢哋中意嘅嘢啊，佢哋嘅生活习惯咧，撇除游戏嘅可玩性咧，亦都系一件相当之有趣味嘅事情嚟嘅。 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